弟兄姊妹们早晨，大家知唔知道今日系一个咩嘅特别嘅日子咧？今日咧，对唔住，今日要同大家讲一个题目咧，叫做圣灵降临嘅能力。今日系5月28号，可以细声啲吓。今日咧系5月28号，系咪？大家知唔知道今日叫做咩节咧？五旬节。五旬，咁我哋中文咧都好清楚啦吓，一旬就系一十啦吓，七旬老人就70岁啦吓，所以五旬节咧意思即系50。其实 Pentecost 系咧希腊文，咁所以咧就 Pentecost 咧其实就系从希腊文嘅意思，即系指到系五旬节。咁你话呢个50系点计嘅咧？系由咧耶稣复活嗰一日。一路数到去第50日，咁就系咧我哋今日所纪念嘅圣灵降临嗰一日。所以2000年前嘅今日就系圣灵降临嗰一日。好啦，咁你话咧，咁你话复活节其实即系等于犹太人嘅咩节咧？其实系佢哋嘅初熟节。所以由初熟节就系话咧大麦初熟开始收割啦。他们就会一路数到50日，然后他们就会停下工来，跟着他们就会去圣殿献祭，而他们就是等候，就是五旬节之后就是收割小麦的时期。所以呢，原来在犹太人的五旬节，他们就不是叫五旬的，因为他们是希伯来文，所以他们叫 Shavuot。咁你话 Shavuot 系点解咧？系指到 weeks 礼拜或者系星期，所以7个星期吓，即系49日吓，咁就系叫做7-7节。所以点解你话点解又叫五旬节？因为系从希腊文翻译而嚟。点解又叫7-7节？因为系从希伯来文翻译过嚟。咁你话犹太人响7-7节做乜嘢嘅咧？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一些犹太人的朋友，我认识一些犹太人的朋友，他们在7-7节就是会做，首先我们看一看经文，到了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共计50日，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而他说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个是圣经在旧约利未记告诉我们五旬节或者7-7节他们应该要怎样过。所以今天的犹太人或者是自古到现在他们怎样去过的呢？他们就会是庆祝神的丰富供应。为什么？因为五旬节嘛，就是说已经有50日收割完大麦了，而将会收割小麦了。所以呢，在这段期间他们呢要很感谢神，庆祝神给他们有丰富的供应。各位，如果呢你很开心，你很想庆祝，你会怎样做的？你多数呢你会送礼物的。我曾经遇过有一个姊妹92岁的大寿，咁喺嗰个嘅宴会嗰里边，你知唔知道佢做乜嘢啊？送利是，即系派利是。点解佢会派利是？因为佢开心，因为佢庆祝，所以咧有礼物会派出去。当一个人佢咧系庆祝佢嘅丰收，有啲乜嘢佢哋会送出咧？有乜嘢嘅礼物咧？就是将他们的初熟的大麦，他们的禾捆就会献给神。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们会将他们的供应就是会奉献给神。好了，原来直到今天犹太人一样做的呢，照圣经所说是停止工作。所以呢，这些是我在以色列的一些朋友，他们在他们的工作里面停止工作。咁你话停止乜嘢都唔做，咁做乜嘢咧？各位庆祝，你会点样庆祝噶？梗系食一餐啦。所以佢哋个个喺度等食啊。咁你话咧，如果我要庆祝五旬节， 嗱，各位你哋都可以噶噃吓。你话我哋试下一次团契小组庆祝五旬节吓，咁你话要食啲乜嘢咧？唔知道你哋惯唔惯？佢哋会食好多奶制品嘅，点解啊？因为佢哋要纪念神领佢哋进入流奶乳蜜之地，所以咧，原来五旬节好易庆祝噶咋。你走去 save 啊，买多啲嗰啲奶制品啊，咁啊，大家一齐去庆祝。当然，因为同大麦、小麦呢谷物有关，所以亦都有大量嘅呢啲嘅用面粉组成嘅呢啲嘅食物吓。咁不过咧，佢哋一定会有好多奶制品。咁呢一个就系佢哋咧现代人咧，佢哋会去即系咧庆祝吓。嗱，各位。古时因为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他们自然就是将他们的农作物去献给神。不过请问、各位你知不知道他们五旬节献什么？他们献一捆的初熟的庄稼，所以呢大家你就看了一捆就有多少了。不过现代人你说哎呀，咁我哋都好想咧，系送礼物俾神。咁你呢个年代咧吓，因为系属于咧系工商业创新科技嘅时代，所以你都几难咧去揾一捆嘅禾秆，即系唔系禾秆，系揾一捆嘅呢啲嘅庄稼去献俾神。各位，我哋今日吓喺呢一个时代，其实我哋充满神好多嘅恩典，我哋点样嚟到去表达送礼物？去感謝，去慶祝神賜俾我哋一切嘅豐盛。所以各位嚇，當今日我哋唔係再去獻禾捆，唔係再去獻我哋呢啲嘅農作物嘅時候，有啲乜嘢我哋能夠去獻俾神，討神嘅喜悅？咁你話猶太人喺七七節，除咗慶祝豐收，仲有做啲乜嘢咧？原來佢哋係紀念神賜俾佢哋律法。大家有没有印象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为奴之地，跟住他们就去到西乃山领受十诫，领受摩西的律法。各位你知不知道这一段路他们走了多久？他们就是说走了五十日，所以他们就正正在西乃山领受十诫的时候，原来就是过五旬节或者他们的七七节。所以每年的七七节，他们都会纪念神赐给他们的律法，所以他们会在家或者是回去会堂，在那里做什么呢？第一就是读路德记。为什么会读路德记？因为路德就是刚刚就是收割大麦，就是这个五旬节这一段期间的一个书信，一卷书。而另外他们就会去学习摩西五经，因为纪念神赐给他们的律法。不过呢，各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原来呢今天有一班叫做很严谨去守犹太教的一班的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呢在这段期间非常的执着，他们说我们不会在这段期间买新衣，连头发都不会去剪，也不会做任何人生的重大的决定，包括我们不会去决定几时结婚，包括不会去决定几时去考试。因为他说这段时间我们要培养自己，要去渴慕神的话，准备自己要将神的话充满他们的心。各位，这些呢就是呢就是很严紧去遵守犹太教的这一帮的人。不过各位，其实我很想告诉大家，那对于我们基督徒呢，今天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们需要去学习，需要去知道。所以五旬节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日。为什么？五旬节那你说就五十日咯？不是那么简单，而是这一日二千年前圣灵降临。圣灵降临发生什么事？好像一阵风，亦都有火降下来，给人是感受经历到神的同在，而且经历有这个属灵的恩赐，圣灵赐给他们的恩赐。 咁我開始咗教會。嗱，各位，你話五旬節多少，我都好想大家咧瞭解一下咧七節期。咁你話咧七節期難唔難明咧？我哋唔識佢嘅時候，你就覺得好難明。當你認識咗、明白咗咧，你就覺得哇，原來咧3500年前神已經有咁準確嘅應許或者係預言。我唔知道大家咧睇得清唔清楚喎嚇。首先咧，我睇下你睇先嚇。首先我哋見到有逾越節嚇，咁啊逾越節或者呢七節期，全部都係同農業有關嘅。所以咧，當時係一個農業嘅社會。咁啊，睇住呢啲嘅農作物咧，去定呢啲嘅節期。咁啊，包括咧逾越節咧，嗱當然係紀念咧嚇神嘅拯救啦嚇。但係咧就係響大麥收割之前 ，OK 嚇。咁所以咧，大麥收割之前咧就係逾越節，跟住有除酵節嚇，即係佢哋連續7日佢哋食無酵餅。跟住咧就係到初熟節，意思就係話由逾越节之后的安息日，各位，安息日是绝对不可以做事的，所以呢他们收割呢，初熟收割呢，就必须在安息日之后的一天，即是呢等于礼拜日的了，即是我们的礼拜日，但是他们叫做工作天的第一天。好了，那就有初熟节，那就收割大麦，连续50日，咁啊，大麦收割就系结束，呢一个就系所谓嘅五旬节啦。咁五旬节，咁我哋又去献祭咯，跟住翻嚟继续收割小麦同埋各式嘅夏果。咁啊，暑假咁啊，秋天咧嚟到啦吓，咁咧就一切你嘅农业结束啦，咁就出现有催割节啦。催割节嘅意思就系话咧，嗱，而家新嘅一个年度又开始啦吓，催割吓，咁即系一个个公告的意思了。跟着其实一年的开始最重要的是什么？10日之后准备好过赎罪日。你知道犹太人最重要就是要认罪，所以为到过去现在一年，我们要反省，然后就要在神的面前认罪过赎罪日。跟着5日之后就去到住棚节了，咁佢哋就會搭起個棚，咁跟住咧就喺度係過節，又連續7日，咁就係咧感謝神咧嚇賜俾佢哋一切農業嘅豐收、結束、收成，所以住棚節又叫收藏節啊，因為你將所有嘢收藏好曬。咁跟住點啊？跟住佢哋會求雨，跟住點啊？開始撒種，等候冬天嘅雨水嚟到。跟住点啊？跟住到春天嚟啦，开始点啊？等待收割初熟节，跟住咧就到五旬节等等啦。嗱，各位，你话咁我而家明啦。你话咧呢啲嘅七节期同农业有关，不过各位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3500年前神已经将佢嘅救恩、佢嘅计划喺七节期嘅里边已经预表咗出嚟。当我哋咧吓睇咧呢一幅个图嘅时候，大家就见到啦，前边嗰四个节期响春天嘅季节，跟住嗰三个节期系响咧秋天嘅季节。你知唔知道我哋响边度啊？你话吓乜？我哋都响七节期里边嘅咩？各位你知唔知噶？你都有份噶、哦。原来我哋就系响五旬节。同埋咧，催割节之间呢、这个系教会时期。你话点解啊？因为逾越节系预表耶稣为我哋成为咧被杀嘅羊羔。无酵节系预表耶稣被埋葬。初熟节系预表耶稣系首先自我从死里边复活。五旬节系预表圣灵嘅降临。所以圣灵降临开始地上的教会，咁啊，当咧教会时期最后一个人数添满咗咧，跟住点啊？跟住就会有吹角，耶稣基督嘅号同末次吹响，跟住咧吓就会系咧去到咧赎罪日吓，咁就系咧吓人就会去神嘅面前咧去咧认罪， 所以猶太人全家得救就是去到赎罪日的预表，而最后大家就会去到新天新地，或者去到个千禧年的时代，就是去到个住棚节。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3500年前神已经有这个预表，准备怎样去拯救我们每一个人。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们怎样庆祝自己的生日啊？唱一首生日歌，买个蛋糕。但是各位，原来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了，原来今日圣灵降临这一日呢，是纪念呢是教会的生日。全世界第一个教会出现了在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所以呢圣灵降临是教会的开始。不过今日我更加要告诉大家，我们原来在圣经里面早已经预言有教会，从旧约直到新约直到今日，到底圣灵降临开始教会，而圣灵降临到底有带给我们有什么的能力。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一节的经文，提到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各位，圣经说我们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得着能力。弟兄姊妹，今日我们有没有经历圣灵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你说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有能力，给我们做些什么呢？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去为主作见证嘛。我们从耶路撒冷一路去到地极，我们要从自己的家一路这样扩展，将福音传开。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曾经颁布的大使命，你说大使命给谁？而大使命就给门徒咯。不是啊，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所以当时耶稣基督颁布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各位，耶稣基督吩咐这个大使命，对于门徒来讲，哇，其实个责任真的很重。你知道当时这班门徒是属于什么人啊？他们是无学问的小民，他们只不过是一班真的好像杂牌军走在一起。所以大家有没有印象，当初期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们个个都很害怕，因为圣灵未降临之前，其实他们个个都很担心，他们很害怕，哇，用什么下一个捉了那个就是他们，好像耶稣这样钉十字架。各位，他们当时他们只是很害怕，但是他们又知道他们大家是信耶稣，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所以他们很经常走在一起，互相的扶持，一起去讨论，一起讲回耶稣曾经发生的事，一起去祷告。各位，你知不知道今日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称为 Upper Room，那里就是纪念耶稣曾经吃最后的晚餐的地方，而那里也都是初期教会他们最早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提到有120个人在那里聚集祷告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原本他们不敢出去，但是经历什么？当他们经历圣灵的能力就不同。那你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我们中国人呢，个字真的写得好，他叫官字就两个口，你知道他们大晒的嘛，直都讲到曲，曲都可以讲得直的嘛。所以对于这班老百姓来讲，最好就不要得罪这班罗马官，否则呢就是以卵击石。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呢，这么害怕要躲起来，或者他们不敢公开？其实 耶稣很清楚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软弱，当他们要接受这个大使命，那 你都要呢，即给能力他们的嘛。所以耶稣一早已经说了，他说你们要在城里面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各位，耶稣基督就是早已经是应许告诉他们，他们会将会得到圣灵的能力。所以当圣灵的能力一充满的时候，他们就变了大有胆量去传福音。甚至乎当时他们有很多的逼迫，有很多的苦难，他们都不怕。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哇，为什么会在山卡拉没有雷公那么远那些旷野地带，在那里呢是过修道的生活呢？原来早期初代教会那些修道院是因为我要远离罗马，我要去到一些是渺无人烟的地方，我们在那里过信仰生活，我们才安全。因为当时有苦难，有逼迫，甚至乎有些地方他们掘很多个地下城，目的都是 要逃避这些苦难。所以在当时的门徒，他们是有这种的面对的逼迫或者是苦难。但是很奇怪，今天在世界各地都出现很多使徒传福音的痕迹，很多使徒建立的教会。原来今天圣灵的能力，我们看到从古直到今日，各位弟兄姊妹，圣灵的能力不是单单在2000年前给这班的门徒，圣灵的能力同样今日给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各位，我们有没有经历这份圣灵的能力？我们能不能够可以真的显出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各位，今日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是不是觉得很舒适？当我们很舒适的里面，我就发觉好像人没什么需要去依靠神，没什么需要去这个福，即信这个福音。同样我有一次我去到瑞士，各位，瑞士阿尔卑斯山，哇，山下面好像童话世界那些的故事一样。有一次当我坐着车行经过一个乡村，有一个教堂，行经过第二个村庄，又另一个很漂亮的教堂。跟着我就问那个司机，我说，哇，这里这么多个村庄，这么多的教堂，我说这里的教堂有多少人聚会的？他说，都是只有几个人聚会的，他说已经包括了牧师一家四口。各位，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没有苦难，他们都没有需要依靠神。原来今天我们活在加拿大都有这个情况，我们都没有苦难，但是人的心正是需要福音。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需要？还是说我们只是坐在我们的 comfort zone？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福音的需要，传福音的意象，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要彰显出来？当时2000年前这班的门徒他们不够胆，今天我们可能都不够胆，但是当他们经历圣灵的能力，他们够胆。今天同样我们一样可以够胆。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的能力。只要我们看到个需要，只要我们看到个异象，只要我们看到传福音的需要，圣灵的能力就会彰显在你的身上，你就会不惧怕，你亦都会有胆，你亦都是愿意有行动。求神帮助我们。我希望门诺会平安堂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教会的需要，我们要看到教会需要复兴，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传福音这个需要。当我们看到这个需要，看到异象，圣灵的能力会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帮助我们能够可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装备我们，努力传扬福音。我们希不希望下一次我再来的时候，见到有更多的人坐在我们的中间？ 教会得到复兴，弟兄姊妹互相的鼓励，更多彼此的相爱。圣灵降临有些什么的能力呢？原来能够使我们得着能力高举真理，因为圣经讲，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给你们，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为什么耶稣说我要叫父赐一位的保惠师给你，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呢？各位，你知不知道耶稣说什么？他又要走了，但是他又说我又不会撇得你们做孤儿，我一定到你这里。喂，你又说要走，因为当时他说 我去嘛，我去完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嘛，你就去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撇低你们。哇，这班门徒真的觉得耶稣你真的好像说话，你又现在就走了，你又说不撇低我们。事实上耶稣没有撇低他们，因为耶稣实在是差派，即是说父差派圣灵真理的圣灵来，而且就是引导他们要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耶稣的肉身是要离开这个肉身的世界，但是神的灵能够可以永远与他们同在，不是撇低他们，不是说生仔不养仔，叫了你信耶稣现在我又要走了去了，不是。耶稣他就是藉着圣灵与他们永远同在。咁呢一个圣灵，圣经描述佢系叫真理嘅圣灵，咁又提到佢系保惠师。原来英文翻译呢个保惠师有好多唔同嘅翻译，包括 comforter、counselor、helper、advocate、intercessor、strengthener。好啦，咁你话中文呢？原来喺原文嘅意思就系提到中保、谋士、代祷者，还有是企在你那边的，为你辩护的，还有帮助你。圣灵有很多的工作，祂一路在我们的身边，一路是帮助我们。那你说圣灵来帮助我们什么呢？圣经很清楚强调，祂是真理的圣灵，祂要帮助人去明白真理，去更加明白圣经。圣经就是今日神赐给我们唯一，我们藉着圣经就可以认识神，藉着圣经我们就可以去传扬福音。所以大家，我们认识圣经是非常的重要。那你说我读圣经我不明白怎么算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祈求真理的圣灵去引导我们？我们怎样能够可以花我们的时间更多去研读圣经？今日教会有很多的机会给我们去明白圣经。今日网上世界，只要不要花时间看其他太多浪费你精神的东西，花一点时间去找一些能够可以去建立你的灵性，去帮助你去明白圣经。网上世界实在太多，问题你怎样去选择？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经常有神的说话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使到当我们遇到生活上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圣灵随时能够藉着神的说话去提醒我们、管教我们、引导我们。我认识有一个弟兄，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去到南美那里是帮他的亲戚是打理一个餐馆。不过呢，因为呢餐馆你知道在南美你请 local 的人他们又不信得过，所以呢在呢即个柜面收银的位置都是比自己的亲人好一点。所以 他的阿叔就请了他，十几岁就去到那里就是帮他做收银。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心想，哇，每一天我有这么多钱经我的手，结果呢心的贪念就出现了。所以他久不久就将一些收在自己的袋，久不久又将一些收在自己的袋。不过各位，原来我们心中有神的说话，真理的圣灵随时他会是光照我们。有一天当他又是将钱放在自己的袋的时候， 突然间他听到有一句说话，他说隐藏的事没有不被显露出来。他突然间很害怕，谁跟我说？结果他知道原来是圣灵光照，是真理的灵在他心中藉著神的说话去管教提醒责备他。结果后来他悔改，结果他不再做阿叔那档的工作了，结果他回到香港读神学，结果他现在已经做了牧师很多年，结果他准备退休了。各位弟兄姊妹，神的说话引导一个人，带领他一生走向不平凡的路，能够可以是完成神的旨意。圣灵降临有些什么的能力？原来我们能够可以得着能力，能够可以生命得到改变。各位，在加拉太书那里提到，他说我们要当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原来顺从圣灵，我们是不会犯罪；顺从圣灵，我们会拒绝魔鬼。所以我们心中如果有圣灵，我们就会拒绝犯罪。相反，我们心里面的圣灵，他会经常会鼓励我们，提醒我们要多结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各位，我们有没有经常是活出这些圣灵果子的生命呢？我们呢信主慢慢慢慢，你是不知道几时你会改变，但是你一定会改变。当时间过去，回头一望，你发觉你改变了。因为我们有圣灵内住的人，我们会被圣灵管理我们，我们会经历圣灵改变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去过这一间的酒楼呢？啊，执了了。但是这间酒楼存在的时候呢，因为他在这里做了很多年，所以呢，即我以前呢是很经常是去这里喝茶啦。咁好多人一约我嘅时候，咁我就唔使諗啦，间间都差不多，咁就去呢一间。所以好多时候呢，一系佢哋就用我个名字去订位，一系有时候我自己呢打电话去订位。咁当我一订位啊，蔡师母十位或者蔡师母几多位嘅时候呢，咁好奇怪㗎喎。每一次我一去到去先去后都好啦，我嗰度啲伙计呢好得意㗎。他硬是认得哦，蔡师母啊嘛，即系嗰啲人佢都唔识噶，但系佢好容易就分辨到啊呢啲咧系啊蔡师母嗰位嗰台嘅。后来有一次，咁我就问佢哋啦，我话点解咧你咁容易认得噶吓？个个都话，咦？点解佢呢个好似识我咁样噶？咁我就问呢啲嘅伙计啦，我话你点解知道呢啲系我嗰啲嘅朋友啊？佢话咧。因为呢你那些的朋友呢是有些不同的。哇，我真的 我真的觉得呢，对于一些不信的人，他能够这样可以见证，我觉得真的要荣耀归给神。他说你这些朋友啊，他们是有些不同。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就好像我这些朋友，你们是有些不同。为什么啊？因为我们有圣灵内住的生命。因为我们接受圣灵管理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拒绝犯罪，因为我们愿意去建立我们的圣灵果子的生命。各位弟兄姊妹，一个有圣灵内住、有圣灵能力的人，我们会结出圣灵果子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会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可以有这种改变的力量。当时古时这一班的门徒，2000年前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切实相爱，凡物公用，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这里除了是因为当时一个背景，我们今天 不需要再凡物公用，但是呢我们亦都需要好像这些的初代的教会的信徒一样，我们要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我们经常 赞美神，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得到众民的喜爱。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成为很多人所喜爱的一群的人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见证是不是有些不同？可能你说不是有些不同，是很多不同，那么更加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需要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充满，我们能够可以结出这种生命的见证，服侍有果效。我们又愿不愿意呢？我们愿不愿意圣灵这种能力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在这里，其实我很想带大家去到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你说为什么我们要去耶路撒冷的橄榄山？因为耶稣讲最后这一番的说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就是在橄榄山上，在今天的橄榄山上，你会见到有三个的山峰，而在南边的山峰就是圣经里面发生很多事件的橄榄山。就是在这个山峰的上面，我们见到有一个的地方，他们就是纪念耶稣升天的地方，叫做升天堂。在这个升天堂的里面有一个的地方，大家你见到呢，这里框住的原来就是那个的山，那个的即是那个顶最高的位置，那里有一个的脚印留低了下来。相传说耶稣最后升天，一升天印一印留低的脚印。嗱，这个呢，无论是真与否，无论耶稣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位置升天，即使不是在这里都很近这里，因为这里就是橄榄山，就是耶稣在橄榄山升天最后的地方。不过每一次我来到这里，我通常我都会挑战我这个团友，我会跟他们说，我在你们入来这里之前，其实我已经是收埋了一个计时炸弹。我说在三分钟之后这个炸弹就会爆发，就会爆炸，现在这道门全部都是 lock 住的，你们出不到去。我很想问你，在这三分钟之内或者是三分钟之后你就会见主，在这三分钟之内你会做什么？各位，如果在三分钟之后我们会见主，我们会在这三分钟我们会做些什么？很多人都说我们什么都做不到，只能够祈祷认罪，等候耶稣见他的面。不过我跟着就会跟他们说，我根本我没有放到个计时炸弹。如果神给你不是三分钟的命，可能给你有三十年的命，你在这三十年你会为主做什么？以至三十年之后当我们见主的时候，你有些什么能够可以是呈现给我们的主？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盼不盼望当主回来的时候，当我们准备的一切呈现给主的时候，能够可以得到主的欣赏和得到祂的称赞？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祂曾经去面对一个的审判的时候，祂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人不能不得赏赐。盼望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今日在圣灵降临这一日，我们纪念圣灵降临的同时，求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充满圣灵的能力。不是神的能力能不能，而是我们信不信。我们深信耶稣基督圣灵的能力必定能够可以使我们能够可以努力去传扬福音，并且藉着真理的圣灵能够去明白更多神的话语，而且我们亦都能够可以结出圣灵更多美好果子的生命。愿神的话赐福大家。